主意一定，杜明立刻出招，一记连突刺，剑锋带出两道寒光闪出。 武汉啊，这白痴，这哪行啊？ 职业选手席上，黄少天看到杜明在此时抢出一记连突刺，立刻发出叹息。而后就见对面战斗法师使出的一记龙牙和连突刺一样，同为五级技能。 别说人家的技能等级比他高啊，就算是同界，连突刺判定也没龙牙强啊，这个时候出连突刺不是找死吗？ 黄少天这唠叨着，结果场上果如他所说，杜明的刺客刺出的两记寒光在一瞬间突的消失不见，战斗法师战矛已捅在了他的胸前，矛退带出一串血花，短暂的僵直效果没有被错过，连串的攻击又一次飞舞过来。杜明的剑客飞上了天，又是在找不到对方攻击来向的情况下被连串轰出，只是这一次对方却又是换了个套路，最后一击是以落花掌作结。杜明的剑客被轰飞出去，他在空中连忙调整身形，结果身子突然一震，却是碰到了身后的一堵墙上，而后朝前又是一个反弹。杜明一惊，他看到站在他正前面的战斗法师跨步侧立，双手持矛，矛尖的那朵寒光似乎正在变得璀璨。不好，杜明心下叫着，战斗法师65界技能豪龙破军，从未在这个战斗法师手中出来过的40级以上的技能，此时终于是跳出了一招，而且是65级的大招豪龙破军。这一技能如果单以物理攻击而论的话，毫无疑问是战斗法师的最强招。70级的大招伏龙翔天，那是一个汇集魔法之力、物理和法术攻击二合一的技能，综合伤害可超豪龙破军。但如果单说物理伤害，那可就远远不及了。看到毛尖那一朵寒光越闪越亮，杜明已知这一招在发动了。他想躲，但是此时刚刚碰撞过墙壁，身子却又是进入了一个短暂的僵直状态，他竟然又是做不出任何动作。这种碰撞后产生的僵直效果强弱，要看制造碰撞的那一击。拥有强力吹飞效果的落花掌制造出的这一碰撞僵直，当真是犀利之极。杜明心里慌乱，不住地操作着，只希望在僵直解除的一瞬可以立刻动弹。结果就见那毛尖一朵寒光突然大亮，战斗法师已经斜光猛然冲了过来，瞬间就已经化作了一团流光，狠狠地撞在了还在僵直的剑客身上。豪龙破军命中对手后所产生的攻击效果，那要看攻击时命中的是什么部位。叶修发动的这一击正冲在了杜明剑客半空中偏下的部位，强大的冲击力在伤害之余顿时带着剑客螺旋般旋转地飞向了上空。这转有多快，从电子屏中杜明的第一视角有最直观的展示。那360度高速旋转的画面已经完全让人无法分辨出景象，就算是职业选手也不能，这个时候的操作只能靠感觉、靠意识、靠经验。杜明就是这样做的，旋转的身形在半空中闪出了两道剑光，这已经是他下意识的操作，但在此时看来，这家伙倒像是在玩杂耍。而此时现场所有人的目光却是通通落到了挑战者那战斗法师的身上。战斗法师手中的长矛右手持尾拉到背后，左手在前虚脱斜指长空，又是一记大招，战斗法师55级大招怒龙穿心。长久不见使用大招的战斗法师，这一开始用居然就是连续的大招展示， 只是此时杜明的剑客被豪龙破军撞上半空，转得如此之快，这一击能准确命中吗？ 能。 事实就是最好的回答。剑客旋转着飞向最高点后一掷，马上就要开始下坠的一瞬，战斗法师手中战矛极肥，宛如电闪雷鸣般的一道流光直击长空，那坠下的剑客正被这一击扎了个正着。怒龙穿心，但真正穿心而过的却只是一道光。战矛捅中剑客的一瞬，他已经再度向空中飞起，落下的只有斑斑点点的雪花。攻击就此结束了吗？还没有。战斗法师早已经大步流星地追着剑客飞出的身影赶上，战矛一挺，化身为龙，咆哮着卷飞一路的尘土，笔直地飞了过来。杜明也还没有放弃，这一记伏龙翔天似乎早在他的预料中，在这一瞬，空中的他猛地也出了一个技能银光落刃，剑客身子一翻，急速朝着地上落去。会不会中？所有人的心几乎都提到了嗓子眼了，此时此刻心思竟然不知该偏袒哪一方，只是希望这个悬念能够快些揭晓。 不中。 银光落刃改变了剑客半空中的身形，突然变向一个坠地，却是从那龙头边划过。这一幕看过昨天新秀挑战赛的人们都忽然觉得有点眼熟，孙翔对阵韩文清那一场，那记本可以决定胜负的伏龙翔天，不就是因为韩文清一个精准的鹰塔操作强行让角色在空中位移，堪堪闪过了吗？而眼下一个联盟中实力中等略上的选手，一个不知从哪个角落冒出来的挑战者，居然重复了两个大神对抗中经典的一幕。那一场这里成了一个转折，避过伏龙翔天的韩文清立刻将孙翔的一叶知秋给击倒，此刻呢却还未到一招就可以决胜负的时候，但是一直以来都是被动挨打的杜明却也好容易抢到了这样一个机会。伏龙翔天这样的大招收招肯定是很慢，落地后一个三段展开路足可以在对方僵直状态解除前杀到对手身前。闪过伏龙翔天的一瞬，杜明心中已经飞快地盘算清楚，看到杜明银光落刃从龙头一边掠过的观众们也大多是这样认为的。结果那本已让过的龙头就在此时突然一歪，像是扭了一下脖子一般触到了剑客的身上，而后杜明的剑客就已经被龙头叼入了口中。伏龙翔天全中。剑客还未死，但杜明的心中一片茫然，他完全不知道刚才的一瞬发生了什么。现在的观众也是一片茫然，他们倒是看到了，但是却觉得好像有点眼花。而在职业选手席上，却有数人眼中已经闪过极其震惊的光芒。 龙抬头，是谁在比赛台上？ 霸图战队队长韩文清的声音，200余名职业选手全都听到了，甚至连距离职业选手区不太远的一些观众都有听到。 龙抬头，这就是龙抬头啊！ 议论声迅速在蔓延着。别说观众们了，就是职业选手们，大多数人却都是只从影像资料中看到过这个传说中战斗法师的操作技巧。更准确地说是微操技巧，而据他们所知，这个操作技巧目前只有一个人做到过，斗神一叶知秋曾经的主人叶秋。在很多人的不解中离开这个舞台的顶尖大神，他的独门绝技却突然在全明星周末中出现。 哎，真的是龙抬头吧？没看错吧？怎么还不放回放啊？怎么还不放回放啊？ 蓝雨战队这边，黄少天正在不住地啰嗦着。原来如此。轮回战队这边，周泽凯还是一如既往地简单说了一句。至于微草战队这边，王杰西却是表现最平静的一个。他可是对唐柔早就有过关注的人，很早就察觉那战斗法师似乎就是这姑娘。而后又出现这样一个更强的高手时，王杰西的心中早已经悄然有了定论。每家战队的职业选手都在震惊中讨论着，偶有一些新人后辈对大家如此激烈的反应感到迷茫不解时，却立刻会有前辈给他普及，带着他们一起走进这震惊的世界。而后很多人都是不由自主地把目光投向了家世战队这边。家世的人神情可就更为复杂和精彩了，有诧异，有彷徨，有茫然，有不安，好多种几乎不带重样的。副队长刘浩神情本已阴郁的快滴出水来了，看到许多人望来，这才稍稍改了改模样。他们的王牌选手孙翔却是眼中有震惊，脸上有不爽，他十分不情愿的就想起了昨天韩文清对他说过的话，如果是叶秋的话，至少那记伏龙翔天绝对不会打空。眼下几乎一样的情形，而这记龙符翔天果然没有打空，这简直就是在撕着他的面皮打脸一般。龙抬头，孙翔当然也听过，也知道这一微操的原理，甚至研究过，但是他还是不会。不过据他所知，在近两年的联赛中，就是叶秋也没有再用过龙抬头的操作。这操作无疑是极难的，意识、经验、手速缺一不可。孙翔想来叶秋肯定是因为水平下降，已经打不出龙抬头了，而自己还在上升期，终有一天是可以做到的，所以他倒是没去着急。结果今天， 难怪昨天韩文清说，如果是叶秋的话，伏龙翔天就不会打空啊。 孙翔从数个方向听到有人在这样议论，再看这些人望向自己的目光，孙翔觉得当中很有一些轻视在里面。所有人都好像是说，果然他还差得远呢。 龙抬头， 孙翔用咬碎牙的力气念叨着，狠狠地攥起了拳头。所有人都震惊得太忘我了，他们几乎都忘了继续关注场中的比赛。比赛还没结束，三记大招连中，杜明的剑客折了不少生命，但是还没到毙命。原因自然是因为唐柔这胡乱的加点，由于在低阶技能上悉数加满，技能点自然所剩不多。高阶技能他没什么重视，就把用过的斗者意志给点了个满，剩下的大招都是没选择的胡乱把技能点用了个干净。这三个大招学是学了，等阶却都不高，三招连出，威力虽然也不容小视，但却远不到巅峰。于是伏龙翔天后，叶修的战斗法师再度冲了上去。此时的杜明却是已经失去了斗志，彻底的，他完全不知道刚才怎么又会被那记伏龙翔天给刁中的，他自己甚至都想冲出去找回放看看。失了斗志，信心早在动摇，此时又陷入茫然的杜明所做出的操作几乎都是机械麻木的，他看不清形势，做不出判断，操作也就失去了正确的方向。一击、二击、三击，低阶技能不断地攻到他身上，杜明却还处在他那一团茫然的心境中，情绪已经是低落到了极点，很快他的剑客打 倒下了。而那些议论龙抬头的职业选手们此时方才意识到比赛这才结束。随着杜明剑客的倒下，震惊蔓延到了全场。和职业选手这边的普通亢奋相比，观众们席上却是寂静许多。那些会呐喊着拍手称快的，无疑都是些中立观众，他们的情绪会被调动，但对于绝大多数主场观众来说，他们支持的是杜明。比赛精彩，他们会报以掌声，但那只是礼貌，是尊重。无论如何，杜明输了，这个结局是不可能让他们高兴的。只不过这一次杜明虽然败了，但他们却没有发出嘘声，因为这一次只要是会玩荣耀的，都已经可以看出杜明碰到的对手不再是什么乱来的新人，是一个真正的高手。而一些资深一些的老玩家甚至也和职业选手一样，看到那个传说中的龙抬头，难以置信。但是就发生在所有人的眼前，这个挑战者究竟是什么人？所有人都在纳闷着这个问题。而原本极其亢奋又是喊又是跳的陈果，在龙抬头出现的那一瞬间，整个人也石化。他保持着挥臂呐喊加油的姿态，一直站到了杜明的剑客倒下。龙抬头，陈果也是荣耀老玩家，更是粉了叶秋很多年，他怎么可能会不认识这个叶秋的独门绝技？思绪瞬间回到了那个血液。 告诉你一个秘密，其实我就是叶秋。 这话至今陈果还记得，但是当时他果断的没有相信，只因为他已经明白无误地看过叶修的身份证。名字可以胡乱起个，但是身份证总该不会有错吧。证件打消了陈国对叶修的全部疑虑，他一直就把叶修当作是一个在职业圈混得没有丁点起色，最后流落到了他这网吧的家伙。虽然叶修表现出了不凡的实力，但想到这人是混过职业圈的，陈果也就很释然了。即便职业圈里大家的实力也有高下，但无论水平是八还是十，终归都该远大于普通玩家的一二三，不厉害那才是怪事呢。陈果一直如此认为。而现在龙抬头，这个至今还没有被人成功复制过的技巧，赫然被这个叶修使了出来。 这个家伙难道真的是叶秋？ 呆立着的陈国脑子已经是一团混乱了。感到乱的可不只是陈国，就在杜明的剑客倒下的一瞬，串场的司仪脑中也嗡一声就乱了。他仿佛又看到了之前一幕的重复，二人转没完没了。 啊，真是意外啊，看来我们的杜明今天非常客气啊，这一次他又是意外地败给了来挑战的观众，能战胜职业选手，这位挑战者想必会很开心吧。 司仪这连忙宣布着比赛的结果，却是已经开始给杜明找台阶的下，一礼行间的意思似是指杜明有意相让。